嗱，邊先同大家見面啊？今日大家都應該好高興啦，就教授翻嚟啦。 多謝 。好耐冇見啦， 好耐冇見啦，有冇成年啊？ 冇、 四個月啦。嗱，教授咧喺度咧，咁就自然咧，兩位教授喺度咧，就自然咧就一定有啲好精彩嘅題材啦、題目啦。咁我哋今日可以分享，亦都係對大家嗰、那個身體或者大家健康養生咧係有幫助嘅。OK。咁但未講呢個之前咧，就有一單嘢要提一提啦。就大家知道啦，喺我哋上個禮拜我哋做完呢個節目之後咧，就冇幾耐咧，巴黎嘅聖母院大教堂咧就火燭。係。咁後邊張相咧就阿教授移個身位少少啊，你少少過呢邊係啦。咁我睇到啦嚇，咁樣就係我喺巴黎嘅時候就留影嘅。咁啊算係好彩啦，就走咗之後冇幾耐就燒通頂啊。咁燒通頂咧就我已經寫一篇文或者我其他節目已經提過噶啦，就。我是覺得咧，而家嗰個法國政府喺巴黎嘅市政府去處理呢、這個火燭咧，係不能原諒嘅。不能原諒嘅意思就係、第一咧，即係個防火嘅措施咧係可以做得咁差啦。第二咧就係、是、呢個法國嘅總統麥克龍咧就講啲好不知所謂嘅説話，佢話即係五年之後咧就希望起即係計劃起嗰個聖母院嘅大教堂咧係好過原本嗰、那個。咁。我覺得咧呢句説話本身咧就即係出自一個法國總統咧係即係不知所謂嘅。而家啲人唔係想你好靚唔靚嘅問題，係呢個係一個成近在成千年嘅一個文物咧，八百五十年嘅文物咧。你話你起得好靚嘅，不如你如果你咁講，不如你拆叫我起個個啦，真係 唔係靚嗰個問題嚟嘅， 梗唔係靚嗰個問題啦，即係因為我哋上個禮拜咧，我哋就輕描淡寫嘅蜻蜓點水又講過，即係佢入邊牽涉一個即係煉金術嘅一個歐洲煉成個煉金術嘅歷史嘅問題啊。咁當然我哋唔要求一個官方會有一個咁嘅講法啦，但係即係你話起個好個靚個原本嘅，我就覺得即係今時今日一個咁嘅。咁位高權重嘅人係講呢一番説話咧，就即係我個人覺得難以想像咯。 佢、應該謹慎啲嘅，唔能夠咁樣講嘅，因為嗰個係國寶級嘅建築， 國寶級建築物嚟噶嘛。咁同埋你係木造嘅，你諗下就係今時今日去重構翻嗰個原貌咧，基本上我覺得冇可能嚟嘅，冇可能。 木質都唔同咧， 木質都唔同啊嘛。嗱、你未必揾到嗰只木出嚟啦。 係啊，嗰啲可能都係。有好多都係嗰啲叫做係最大嘅歷史咧，就係法國嗰個士兵河旗嗰陣時嘅嗰啲木嚟噶嘛，係相當之硬嘅，好多小提琴咧都係其實做嗰個變成咗國寶級嘅。咁啊，而家你燒咗之後咧，你而家新木啊，咁啊點及得嗰時期嘅嗰啲木咧？係 啊， 八百幾年啊。 咁我哋都唔要，即係話你如果係稍為尊重個歷史少少，就話我就希望盡可能會還原翻原貌，係嘛？咁但係你話燒咗啲即係燒黑咗啊，或者咩嗰啲咧，我哋覺得就因為而家好彩咧，就有嗰、那個影相嘅技術啦，咁就可以重構翻，起碼可以重構，因為聽講話而家用翻嗰只刺客嗰、那個電子遊戲啊，佢哋去做嗰、那個。image 啊， 係 嗰個全息嗰個 image 去用翻嚟去保育翻呢嚿嘢， 再重組翻， 係嘛？ 不過冇用，因為佢燒咗咧，尤其是啲木裡面嗰度咧，我諗咧，即係佢裡面有好多記錄喺度，嗰啲記錄可能咧，即係或者分分鐘咧，就有一啲名人佢喺嗰度咧挑咗啲嘢喺度， 係 咁樣就已經化為烏有咧，呢、這個你係追究唔到咁嘅。 咁所以我都形容為其實係一個人類文明嘅大創傷， 災難嚟嘅， 災難嚟嘅呢個。好啦，呢筆咧就我哋只能咁講，因為上個禮拜我哋提過咧，就好簡單節講過，我就希望咧短期之內咧，我哋做一輯咧就聖母院大教堂，成個即係嗰個歷史去講一次嘅。 佢嘅傳說都好多嘢講咧， 好多嘢講。OK 嚇，咁啊開住期票先啦。咁另外一樣嘢就突然間諗起想問下教授啊。 因為我嗰日我哋嗰陣時喺英國，我都探過你啊。 係係，歡迎歡迎歡迎。 唔係我話其實點解英國唔係多鬼嘅？呢度有鬼，嗰度有鬼。去劍橋有鬼，去牛津有鬼，倫敦有鬼。點解咁多鬼？ 你嚟咗咪多鬼咯？ 你可唔可以解釋少少俾我聽點解？ 咁啊，呢啲即係可以咁講咯，係嘛？即係會唔會歷史問題咧？因為可能啲好多個戰爭啦，係嘛？好多戰爭啦。是咁啊！我嗰陣時我，我舊時我學校嗰度咧，就喺 London Bridge 嗰度咧，就 嗰度好猛貴 嘅咯。係啊，嗰度叫 Crucifix Lane，即係 釘十字架， 釘十字架嘅，啱啱十字架嘅咁啊，都有好多，都好有好多同學見到。我啊留到三點鐘都見唔到，等佢。 你有冇去捉個鬼先？ 可能我中國人佢唔睬我。 因為我上個禮拜都討論嗰啲問題，我哋即係喺英國喺倫敦嘅時咧，就因為個行程比較倉促咧，就即係有多嗰啲鬼嘅即係去呢啲haunted house 即係鬼哀悼賞團，我哋都冇去。 係 咁所以就留翻將來咧，我哋有機會嘅時候咧就去啦。 係咧，你過嚟我帶你去啊，有好多。 你帶我去啊？ 又係咪有兩個好出名喎？咁我可以同你做多啲資料，每日同你到東道咁同你帶你去。 好好， 同埋我有一個諗法嘅，因為阿台長佢都有提及咧，即係佢睇到好多依啲咁嘅導賞團啊，啲傳聞咧，咁啊，即係亦都引證咧，即係話喺西方，尤其是喺英國倫敦呢度嗰度咧，咁多依啲鬼文化出嚟咧，其實我覺得即係撇開迷信唔迷信嗰方面去講咧。而反而咧，你會睇到咧，佢哋對依件事，即係對依一啲現象咧，佢哋都好謹慎，同埋好覺得值得保留啊！因為本身咧，你會睇到咧，即係西方咧，佢就算研究依啲靈異嘅異象嗰度咧，佢唔會一開始咧就Vibo 話唔好理佢，咁佢咧即係用一個學術咧嚟將佢咧探究，是和非真同埋假咧，都要一定咧要有一個叫調查研究咧，我覺得呢種精神咧。最重要的尤其是英國添啦。 嗱，幾圖都講翻，我少少補充嘅。佢就話咧，喺英國其實係一個即係相當之因為佢係嗰個科學革命同埋工業革命嘅發源地啦。咁就佢哋嗰個科學精神咧，其實一路都相當之強嘅。咁但係問題咧就係點解會有啲情況咧？就係因為啲鬼太猛啊，猛到咧佢哋啲科學都頂唔住。我見到點啊？我見佢喺度講我聽就係。喂，佢真係揾啲驅魔師翻嚟，有一兩間房咧，有兩間房，佢哋真係揾啲人翻嚟要驅魔先搞掂。 即係隨時你見到啲物件喐嚟喐去。 唔係呢個係點解？我今日帶呢個題目咧，其實同我哋講有少關係嘅，就係、是、譬如話我哋講啲好傳統中國啲好 V， 即係有啲人覺得好 V 嗡嗡嘅嘢啦。有陣時唔係你信唔信嘅問題，係你攞一樣嘢雖然出嚟先解決到個問題。咁佢譬如話你驅魔啲咁，佢梗係官方嘅聽，我梗係唔信啦，但係。你去到啲人個個都即係去到嗰度驚嘅，即係唔論到呢個唔係你信唔信嘅問題啊嘛。你攞翻嚟真係搞掂咗，咁大家就當冇件事咯，係嘛？即係我覺得即係成件事嗰個態度就咁樣嘅。有陣時咧，我哋就未必一定要尋根究底。有啲嘢如果係解決到即時嘅問題咧，咁我哋就倒不如我哋開放開我哋個胸襟，即係去解決咗件事先咯。就好過即係我哋有一個好 stubborn 嘅方法，就係 置之不理咁樣嘅， 就唔好理佢。但係因為你唔理佢嗰件事仲出現嘅嘛。 即係喺我方面咧，我就當然有自己嘅睇法啦。即係我如果你嗱響一間我哋講五行啊嘛，係嘛？咁其實全部我哋大家都係個 particle 啫嘛。咁如果應該如果照陰陽論嚟講，由科學嘅方法講啦嚇。如果由陰陽論嚟講咧，如果我哋係一個 walking living 嚇、啊，即係我哋行行企企嘅生嘅，咁啊，譬如話咧陽氣咁啦，即係陽嘅有陣時就唔好太過即係捉啲字眼啦 嚇。執着嗰啲 係咯。係啦係啦，咁但係應該就陰陽論有一個 walking， 唔係 death 係一個 negative energy，即係如果你講能量方面咧，我就 有正必有負， 應該就係啦，應該就有嘅，但係問題就。而家即係變咗太過神化曬啊，同埋搞到即係太多宗教儀式啊，嗰啲咧我就盡可能避免啦。但係好似你咁講， 有很多東西我們還不懂的嘛。 是的，你是 ignorant， 你是無知，那你無知你就要覺得一樣東西你一識那就最大鑊的。 是的，大家就要做研究。 是的， 對對對對，這個很對。那 今天題目是什麼呢？今天題目呢就事緣就是我們幾個月之前我跟教授已經傾過要講這件事的了。那又是教授提出了一些想法，那我們覺得真的很值得在這裡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五行法，是吧？ 是。 那五行法呢這個題目本身是很大的。我只用一句說話去總結啦。就在大概二十世紀初的時候呢，其實很多中國的學者呢都開始去想一個問題，就是陰陽五行這件事呢是何時開始的。咁當其時呢，就梁啟超呢就係、寫了一篇文呢，佢篇文有一個好即係簡單的講法，佢就話呢陰陽五行是中國文明三千年文明以嚟迷信的大本營。記住是迷信那兩個字啊。咁佢當然佢唔係絕對否定呢樣嘢，就係、是佢嗰個文嘅其中嘅意思就話咧，傳統嘅中國人、中國思維，好多時候我哋點樣去認識外界事物或者認識自己咧，都係用呢個陰陽五行呢個框架去研究。咁、至於迷信嗰度咧，就我自己呢幾日咧，為咗去探究呢個題目咧，我睇過好多呢啲中國哲學啲書，因為好彩呢度我哋有啲藏書啦。咁其中呢本就係阿盧思光教授寫嘅《新編中國哲學史》。咁我一睇到咧，譬如話佢哋呢啲即係喺所謂五四運動之後咧，接受呢個西方嘅教育嘅即係知識分子咧，佢都好不屑於研究呢啲陰陽五行。咁所以佢寫過呢個陰陽五行嘅時候咧，就係喺第二冊嗰陣時先出現嘅，就去到西漢嘅時候先出現。咁但係大家知道咧，就陰陽五行嗰、那個五行咧，起碼個出現嘅時間咧係早於西漢嘅。咁而且佢討論嗰個角度，即係一個好先天性嘅，即係一個偏，即係我覺得係偏見一個 prejudice， 就係呢啲嘢 we 嗡嗡嘅，呢啲嘢都係一啲迷信嚟嘅。咁你就即係用一啲好簡單嘅方式，甚至我形容為敷衍嘅方式咧，去處理一個咁大嘅題目。即係其實應該就係問呢個問題，就係陰陽點，陰陽呢個概念點嚟嘅，五行呢個概念點嚟嘅？我哋喺歷史上，我哋揾到啲咩文獻去 trace 翻，去追蹤翻呢個。整個概念咧，嗰、那個起源同埋佢起碼應用嘅地方啦。咁就盧思光教授都係好簡單，就話喺西漢嘅即係漢朝嘅時候咧，好多時用咗呢啲即係所謂預言啊，或者係一啲災異嘅一啲預測啊咁樣。咁我哋覺得咧，就喺即係個實際上面咧，歷史上面咧，佢個應用係唔止呢個範疇嘅。譬如我哋點樣去睇人嘅結構啦，睇天氣啦。看地理啦，睇聲音啦，仲有聲音都分五行噶嘛。基本上我哋就全個世界觀，我哋都係用呢種，即係喺中國嚟講係用呢種方法去 conceptualize， 即係去 總括啊， 去即係話去分析我哋呢個世界。咁另外就好少少咧，就係、反而就係阿馮友蘭呢本《新編中國哲學史》啦。咁佢又真係專一個 section 去討論呢、這個即係五行嘅問題。咁但係內容呢本書係簡史啦，咁佢亦都講得好簡單嘅。咁簡單之餘咧，咁我哋覺得咧就真係去討論到呢個問題咧，就係、一啲專著啦。譬如呢本我都係特登讀書觀察啊，《先秦兩岸之陰陽五行學説》，咁仲有好多其他嘅。咁但係咧，最重要一樣嘢就係、譬如涉及到啲問題咧，好多時都係呢啲我哋所謂今日講嘅 wee 嗡嗡嘅嘢咧，先至出現嘅。咁但係我今日擔保阿教授嚟咧，就唔係 wee 嗡嗡嘅，即係佢有你有實踐嘅嘛？ 有 啊。咁所以我就即係呢一節咧，我好簡單，即係介紹咗成個概念，即係或者個框架，俾阿教授一間再去即係去討論啦。咁第一樣嘢大家要知道咧，就陰陽同五行其實係兩樣嘢嚟嘅。佢甚至出現嘅時間都唔同。可能其中一個會早少少。咁但係。後來先至將陰陽同埋五行咧，將佢夾埋。咁但係呢個時間應該去到大概可能係即係漢朝嘅時候，係嘛？咁第二樣嘢咧，就出現個地點咧，即係呢樣嘢大家值得考究，就係、五行出現嗰個學説嘅出現嘅地方咧，就應該係大概喺我哋今日講嘅山東，即係齊啦。所以即係以前有一個講話就叫齊東野語，齊東野語嘅咩就係嗰邊啲人咧夾埋啲嘢咧就會嗡嗡嘅。咁我想問下教授，其實如果你當年你去山東大學嗰陣時候，係咪都係因為嗰邊做呢方面嘅 research 係比較個歷史比較長久少少？ 在我方面呢，就因為我研究呢個道學醫術啦，咁又因為道學裏面大部分都係啲五行嘅陰陽，咁我就揾到一位，即係我導師啊，我導師係叫姜生教授，咁佢全即係全國喺道學裏面咧都前三十名，好知名嘅，咁佢同埋佢好後生。因為點解？因為我呢一個陰陽層啊，俾大家睇到嗰啲五行啊、五禽啊、五字啊啲關聯咧，我即係啲臨床咧，如果你睇到咧，就真係鬼上身嚇、啊！你唔懂你就叫鬼上身。咁但係咧，就我曾經咧就去揾誒，即係我想考入去再做個研究生嗰時候，博士研究生咧，我俾咗好多唔同嘅大學，就個個大學都唔收。佢話：我唔知道你做乜。咁係呢一位姜生教授， 即係嗰邊嗰啲先知啦。咁 噏係啦。咁佢收咗我，咁所以我就去咗山東嗰方面，係咁。咁山東好出名就係道學嗰方面。 道學 係 啊，因為成個戰國或者去到即係呢個秦朝嘅時候咧，專講呢啲混混嘅嘢就喺嗰邊嚟噶嘛。係係嘛？咁唔係其他地方冇，譬如四川都有，但係佢哋近海嗰邊咧就呢個風氣相當強烈。咁我就可以覺得就呢個係一個背景嚟。咁至於戴教授先提到咧，嗰個道家嗰個問題咧，就呢個一個好有趣，亦都係我哋即係跟住講呢個即係框架入邊嘅第三個大題目，即係呢個學説究竟出自咩地方咩人咧？咁而家一般嚟講咧，就係話咧，就應該出自所謂嘅陰陽家，就嗰個其中一個首領就周顯啦嚇。周顯唔係今日嗰個周顯，即係另個寫法完全唔同嘅。咁咧，周顯究竟係咩人咧？佢就陰陽家嚟嘅。咁當其時講嘅就話佢周遊列國啦，去講呢啲嘢話，你哋即係個即係嗰啲道德有問題咁樣，咁就佢介咗一套方式出嚟咧，就係話你點樣去治理嗰個國家。咁但係因為喺歷史上考究，其實佢寫好多書嘅，咁但係今日我哋全部揾唔到嘅，就有一啲片言隻語咧就可以即係搜索翻出嚟。但係從另有啲人就覺得唔係啦，喂呢啲咁威運運嘅嘢咧，就應該係嚟自啲民間信仰。即係冇乜知識嘅人，佢哋去譬如拜神啊、拜鬼啊，特別好即係所謂嗰個 naturalism。你見個山又拜，你見個石又拜，你見個咩咁？譬如如果你喺西藏或者你見到喺嗰啲 山民 少數民族嗰啲，就好多呢啲咁嘅嘢。咁呢一個部分咧，即係究竟係出自知識分子啊，或者即係甚至同道家有關係啦，咁或者民間上到今日都搞唔清楚嘅，即係到今日都係各有各嘅講法，係嘛？咁我哋即係全然不論啊。咁至於話呢個五行嘅出處就咁樣嘅，而家一般嚟講就講一個即係、就是、一個出處嘅，就喺呢個《尚書》即係呢本書入面咧，有兩篇文章，有一個叫金誓啦，即係話夏朝嗰時有個皇帝佢打仗嗰時即係、就是、做咗個誓言，咁就提到呢個五行。咁但係提得最多咧，就有一篇文咧叫《紅帆》，即係《尚書》即係《書經》入面有一篇文叫《紅帆》。咁《紅帆》呢兩個字點解咧？紅即係大，帆咧就即係法律或者法。咁如果用英文講咧，就 the grand law， 即係一種大嘅法。咁呢個法咧就涉及到嗰個治理國家嘅問題。咁呢、這個即係點解會有呢個出處咧？就係、是、因為嗰陣時候咧就係、是、呢、這個即係、就是、周朝咧就要打呢個周王。咁咧就打完勝贏咗之後咧，咁、那個皇帝就問嗰個周王嘅一個親戚叫姬子，姬就三幾萬個姬啊。佢就問佢咧就點治理好個國家。咁佢話九樣嘢，所以叫九囚。咁其他唔講啦，嗰、那個九囚大行第一步啫咩？五行。同埋以水為首啊，即係水行先。但係問題咧，即係呢一個講法本身咧好簡單，因為後面五行入邊涉及到咧就係一個最重要的概念係咩咧？就後來墨子講啦，五行無常性，個性字唔係解贏咁解，係解貴。即係呢個係梁啟超嘅講法啦，就係話個字係個生命意思係咁解。咁呢個意思本身咧就衍生後來，即係而家我哋今日所用嘅，譬如話序列啦，邊個排先，邊個排後，同埋對應啦。譬如教授應該講到就係五行入面金木水火土對應我哋邊一個五臟六腑，即係呢一個 corresponding 陰陽對立啦。 對立係咪？咁但係咧呢一個講法本身咧，如果你去睇落去咧，就同西方嗰個自然科學嗰個睇法係極度唔同，甚至相反。相反在於邊度咧？就係、是、第一樣嘢就係講平衡。我哋隔離行落少少咧，有一間鋪咧就賣湯嘅，咁佢好大一個標語叫咩咧？病咧唔系因为你有病，系因为你身体唔平衡。你平衡咗就冇事啦。啱，咁啱啊！教授都话啱啊！呢个就冇一样嘢系绝对嘅， 即係唔係話哦，你啲細菌死曬咧，你個人咧就會好好翻，就係、是、有好嘅細菌，有好壞嘅細菌，佢喺你嘅身入邊，你平唔平衡？你個人平唔平衡啊？咁呢個係喺西方個醫學入邊係。我個人覺得係冇呢個概念，係到近年先至 pick up 到呢個概念嘅。 西方因為佢科學發達啦，所以佢嗰陣時就變咗用好多化學劑，佢仲用化學劑專係殺菌啦。但我哋中國嘅醫學咧，就全部睇一個人係一個整體，係一個整體。佢哋就專係睇殺菌，咁係即係都係一方面啦，就冇咁全面。 是第二個概念是西方入邊冇咧，就係、是、循環概念啦。咁、佢就五德終始啊，即係呢個今日威咧，咁佢唔代表佢以後都威嘅。咁你今日贏咧，即、就、係、是、你今日金贏咧，咁啊有啲嘢黑你喎，傷身傷客。咁所以呢個係一個循環概念，就唔同西方個直線概念啊，就係話我由唔識到識，我一路係即係去到呢個目標度嘅。 對， 呢個係一個圓形啊，即、就、係、是、一個太極嘅諗法嚟嘅。咁最重要嘅就係、是、咧，所有嘅事情咧，其實唔係關乎本質嘅問題，即係唔係呢個金木水火土本質係咩嘢，佢同其他嘢嘅關係邊度？咁呢個關係嘅睇法咧，就對我哋譬如認識我哋嘅身體一個好重要嘅概念嚟。咁另外一樣嘢就係咧，嗰個源流咧喺呢個所謂周顯呢個飲嗰度啦。咁有兩個概念咧，就好值得今日去講講嘅。那個概念係咩咧？第一樣嘢叫大小九州。其實唔知點解嗰陣時嘅人咧，照計佢冇乜點去 travel 嘅，冇乜點旅遊。佢知道咧，嗰陣時候咧，大九州咧，中國只不過其中一個好細嘅部分嚟嘅。天地之大咧，原來全世界咧有好多地方我哋未去過嘅。咁唔知點解佢嗰陣時候，佢照計應該冇乜旅遊經驗，佢已經知道呢樣嘢。咁第二個咩咧？咁呢個同今日講有少少關係啦，就係、是、煉金術啦。咁煉金術咧，如果喺中國嚟講，出自邊個咧？即係真係好歷史有記載咧，就出現喺呢個叫淮南王刘安，就是说呢他当时呢、就是、这个是一个诸侯来的，他就找了很多人回来，其中一样东西就找了很多什么啲人懂得炼金术的，但其中一样他失败了怎样呢，就是他炼金之后炼不成功，炼了什么呢？豆腐。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典故，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有豆腐食呢，就是因为呢他是炼、就是这个皇后炼金炼不到之后呢，就是副产品就是豆腐来的。咁佢傳說咧就係收尾佢係謀反，就俾皇帝殺咗啦。咁但係有另外一個講話，就係其實佢唔係嘅，佢升咗仙。佢升咗仙嗰陣時候咧，就係佢練嗰啲丹咧，就勁到咧就係嗰啲佢屋企養嗰啲 pet 啲寵物啊， 雞啊狗 到升天。所以呢個典故就係咩？雞犬升天呢個咧就係嚟自佢嘅。OK， 咁佢點解話同呢個周顯扯上關係？原來就咁樣嘅。收尾佢話抄家嘅時候咧，就皇帝屋企入邊咧。即係個官方揾到一兩本幾本書係講煉金術嘅，中國煉金術啦。咁去咗一個人叫做咩？叫劉香啊嘅老豆。佢話：阿仔嗱，劉香，你睇睇呢兩本書，你睇完之後你就識呢個煉金術噶啦。咁其中一本書係咩書咧？就係《重道延命方》啊，《重道延命方》就存在係周顯寫嘅。咁所以而家個歷史上你一睇一般查互聯網嘅就話咧，中國嘅煉金術嘅起源咧就係呢位先生周顯啦。咁就煉金術又扯上呢個五行術咧，咁呢個又係一個好值得即係發掘嘅題目啦。咁另外，如果從醫學嚟講咧，就最講得最多嘅就係呢個《黃帝內經》啊。我咁啊，教授可能都即係都對應去 comment 下呢樣嘢嘅。就喺中國典籍入邊咧，講醫學同埋醫術同埋五行之間關係咧，最重要嗰本書咧就係、是《黃帝內經》。咁五行同埋即系人体嗰、那个对应系咩咧？就系、是、五脏六腑。咁咧就五脏系咩咧？肺、心、脾、肝、肾。六腑咧就系、是、大肠、小肠、胃、胆、膀胱同埋三焦。咁其实我唔知系咩三焦嚟嘅，三焦都唔知系咩嚟噶。 三焦 讲过啦，上一次啦。 三焦就其实即系一个面积，即系譬如话上焦、中焦、下焦就。那個炸個器官， 佢淨係填 啲，慢慢再可以再講。 係啦。咁嗱，就頭先嗰個就一個大嘅框架嚟啦。咁但係我第一樣嘢想問一問教授咧、就是，就係呢啲即係五四之後啲這群子啊嚇，無論佢受過中國教育又好，或者都係話呢啲嘢係迷信喎。咁你點睇法？ 可以咁講就。因為剛才你講的煉金術啦，咁其實咧就 其實係煉丹嚟嘅，即係我只不過用咗個名係叫。 係啦，個金咧，其實咧我哋可以咁講啦。麻煩一陣幫我上我嗰、那個，因為我頭先咧我 這個煉金術其實就可以這樣說，這個化學來的、那個 chemistry、其實我們中國的化學呢，一會兒我去去上一上唔該， 上係未得住，未得住，教授你講先啦，佢搞緊啦。咁你頭先講嗰個就係中國嘅化學。係 啦，如果你一路提上去咧，就我抽中間咧，就我講上一次講過有一位老師咯，雷元星老師咧，佢講得非常之好。一間我如果開得到咧，就我哋可以睇到佢，佢已經將即係呢個宇宙間而家知道有二百幾種唔同嘅。金其實金就是化學啦，化學咧佢就講咧，我哋五行咧，我哋一早咧已經認識到金木水火土，咁所以佢用呢個科學化去講啊，我覺得非常之好。咁啊，一陣間或者攞得到個表嘅，大家可以睇睇。 佢慢慢整緊噶，佢呢段時間我都喺度講啦。咁另外呢個即係相生相克嘅概念咧，我諗好似以我認知，全世界冇嘅，但係得中國文化有。 可以咁講，係中國文化最古老啦，因為佢相生相克咧，就係陰陽嘅問題咯。咁就如果你咁講咧，即係你話而家西方國家咁譬如話愛因斯坦啦，咁愛因斯坦，愛因斯坦嗰個 law of relativity 嚇、咁個 law of relativity 相對論啊，其實咪即係我中國人嘅陰陽論咯。咁啊遲好耐啦，我哋幾千年已經一早有。咁但係佢同埋佢嗰個相對論咧，就喺個 physics 裏面咧，即係喺物理學裏面。但係我哋中國人咧就講一個大宇宙。即係全部有關係，有個陰陽陰陽，咁由陰陽裏面咧就拆咗個五行出嚟，呢啲好幾千年前。 嗱，等我再揾嗰時就再問阿教授 ，K 呢個金木水火土咧，我哋應該用咩方法去理解？係咪真係一嚿金一嚿木一嚿火一嚿土咁樣？ 嗱，首先頭先講個雷元星老師佢講得好清楚啦，佢金木水火土咧其實個 elements 啊，即係如果用翻個元素嘅問題，嗰個元素嘅問題，因為你全嗰個大宇宙咧，係全部我哋叫 particles，即係個其實個晶咧，我又有一種講法啦。因為好多時間一講到個晶咧、原晶咧，就大家誤解咗，就去咗房中術，就以為講人類嗱男性個精子同埋女性嘅卵子，咁都可以咁講但係後屘咧就即係喺我方面咧，我就覺得其實好精微嘅。嗰陣時我哋老祖宗講嘅精微。譬如嗰個石上唔該，一路上，你睇睇雷元星老師， 佢一路整緊嘅就係 咁啊變咗佢個 particle 咧，就即係全世界嗱，好似嗱我頭髮有 particle 咯，係嘛？呢啲嘢全部都係精，其實精微嘅嗰啲質子啊，而家嗰陣時即係佢有個形而上學啊嘛，即係睇唔到就話形而上， 即係你見唔到嘅嘢， 係啦，你形而上學啦，咁啊整個形而下學，即係嗰陣時就老祖宗講呢啲咁嘅嘢，但係而家你睇下佢連嗰個 God particle 都打到撞得到啦，即係嗰個上帝嗰個質子啊粒子啊，咁其實講咧。五行嗰啲咧就係其實就講呢啲，即係而家用 quantum physics 講啊，咩 quarks 啊、up and down 啊呢啲，就全部就老祖宗嗰時就個五行就用咗五樣嘢去代表， 係用咗五啊嘛嚇。係啦，咁但係大家知道咧，中國咧文化咧就佢同印度有少少相似啊，就係好中意用數啊。就逢親個第一個行頭嗰個一定係數目字嚟嘅，係嘛嚇？咩啊？首先嚇五行啦，係嘛？六合啦，係嘛？跟住有好多呢啲咁嘅元素啊嘛。 我哋中國嗰方面咧，就用呢啲嘅字眼咧嗱，所以我有提及到個，譬如話頭先你講嗰個道，個道家其實道家就係承繼易學，入個易學咯落嚟，咁易學大部分都係八卦啊嘛。咁所以老子即係聰明到將幾千年啊個。連山易啊、歸藏易啊、夏周易啊，就響五千隻字就寫曬出嚟， 深埋咗 佢。真係好犀利呢位老師啊！咁佢裡面其實咧《道德經》咧，我呢本書亦都有提過少少，就講嗰個宇宙大爆炸嘛。咁你就因為個宇宙大爆炸一爆嗰陣時咧，未六位時醒啦，個先天八卦就講個方位啦， 方位， 所以又變咗有啲咁嘅 number 呢啲，可以話就數目嘅出現啦，三維啦，係嘛？全部都係同嗰個時間與空間有問題。 咁唔止，咁人際關係都係即係數目字行，三光五輪 啊嘛。對啦，對啦。 咁但係中五字咧， 咁我哋小宇宙啊嘛， 係啊， 出面大宇宙。 五字咧就我諗都好神聖噶啦，係嘛？咩第五元素啊咁樣成係嘛？好啊，嗱，我哋休息翻咧，等嗰個技術人員去整處理好嗰個，我哋再開始啊。